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其实件事咧，即系发生咗起码两三日啦，大佬。即系其实而家叫做统计翻个人数啊，都好困难，因为其实喂，成个骚乱啊，都系好似流水咁样流嚟流去，系咪？你点样统计人数都好困难。咁喂，而家叫粗略估计啦，好似阿鸠达嘅讲法，黄仁达嘅讲法啦，系嘛？最多都系300人啊，系嘛？ 但我觉得佢有出出入入嘅。 系出出入入有，咁但如果你话你高峰期嘅都系几百嘅话咧，咁我谂即系我估计，其实多数都系即系有占旺经验嘅人咯，其实系，因为占旺佢本身晚晚嚟瞓嗰扎，我谂最多都系即系几百人。 但有人咁讲，就话呢啲人唔系喺我哋日常运动里边咧， 系 撞口撞面嘅，熟口熟面嘅嚟， 即系唔系社运常客咯。 同埋你睇到当日佢点样用砖头去掟个差佬，见到个差佬跌咗落地下，你依然攞嚿铁枝去笃佢嘅咧。 系， 我觉得呢啲系似巷战嘅人， 系 唔系我哋即系普通人家系会做嘅方法？ 嗯 嗱，头先我已经讲咗，旺角系三甲九楼嘅人系多，系咩咧？其实简单讲就系古惑仔咯。呢啲系似古惑仔系追打交嚟噶嘛？嗱，但系个疑问就喺呢一度啦。而家你告嗰班人， 系 大部分唔系佢哋 啊，系即系嗱， 仲有啊 ，Stephen Low 无端端，我唔知系记者问佢定佢自己讲，即系警务处处长啊， 哦，即系 阿卢咩啊，卢伟聪啊， 卢伟聪， 唔系我同学先。个问题就系佢无端端讲话不涉及黑社会。咁系记者问佢啊，定系还是佢主动讲咧？咁啊，多数都系记者问噶啦。 系佢捉到嗰啲人不涉及黑社会啫喎。 佢告唔告嘅人不涉及黑社会已经系关键啦。 即 系我又唔信 吓。 嗱，一系就佢走啦，因为嗰啲友打惯呢个巷战系嘛，掟完一嚿石、十嚿石就翻屋就闪咗去，你拉唔到。 系 呢个系一个原因啦。第二，就算你拉到都好，佢唔告嘅，你鬼知嗰、那个。你拉咗100個，你拉咗60咩？ 呢個講法就涉及兩個分析嘅。第一就係我哋佔中嗰陣時都講過啦，其實仗義每多屠九倍，幫手嗰陣時候頂住啲差佬咧，係有旺角啲古惑仔喺度嘅。因為平時佢哋俾旺角啲差佬恰啊嘛，拉埋後巷揼又唔敢出聲啊嘛，咁難得有一大班人幫佢一齊屌差佬嘅時候，佢梗係出嚟頂啦。再加上嗰陣時候，2014年10月3號嗰日，即係高達斌引住成班。黑社會嚟拆路障嘅時候，嗰班係屬於呢一個新界啲鄉绅嘅鄉下佬嘅 派系 嚟噶嘛？咁你 另一個字頭， 你上水插入嚟我旺角咁樣，我即係手土有責，咁我啲古惑仔出嚟頂啦，咁樣呢個第一個分析。第二個分析咧，就係調翻轉頭，我哋知道警黑合作，咁調翻轉頭呢一個高達斌都有即係啲字頭派落嚟。吓、啊，呢、這个帮政府做嘢啦，系咪先？如果边使同上海仔食饭咧？系、咁，所以调翻转头咁讲，佢就话会唔会其实戴口罩打差佬嘅分子入边都有一啲 卧底， 冇错啦， 冇间道 呢样嘢。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完全 possible， 因为点解咧？通常一个独裁政权，你攞翻台湾做例子，唔知上次阿昌都访问个林佳龙啦。喂，你哋系咪崇尚即系武力抗争？对唔住。佢話：我哋民進黨當年係俾人抹黑嘅，因為個傳媒控制曬喺嗰度嘛。 嗱，佢講到呢度咧，正正就想講翻回應翻咧。阿連月增今日寫一篇文啦，咁佢就話其實而家所謂即係魚蛋革命啊，即係之後可能即係其實喂成個社運界啊，講抗命模式啊，都會有所分別啦。即係以後咧，我哋唔可以排除咧呢、這個叫勇武革命啊。嗱，你可以堅持你嘅非暴力抗爭，但係你就唔可以阻止我呢個勇武抗命咯。喂， 我先講咗多少少資料咧，就係、是、你台灣嗰陣時，無論美麗島又好，高雄又好。高雄事件又 係， 其實好多引發衝突咧，其實係派咗啲卧底入去，喺呢個群眾入邊。因為點解咧？九成嘅人本來係唔會俾你刺激到，咁去同差佬即係搏鬥嘅。但係只要有少於一成嘅人或者幾個 percent 嘅人啊，幾個就已經夠㗎啦。 因為大家基於義憤噶嘛。 呢個係咪？ 所以嗱，我 呢個係當權者要製造混亂嘅部署。 呢個我就想問啦。 我作為補充啦，補充一點咧，就係好多人都話，即係民進黨台灣民進黨都係勇武噶啦，係嗱佢就係因為土白哥狀況，當年台灣民進黨一有大型嘅群眾運動，由自己吹雞、自己號召嘅時候咧，係極力避免同呢一個政府嘅機器、警察甚至防暴警察、軍隊係有衝突嘅。第一次民進黨出現嘅大型成立咗之後嘅大型號召嘅群眾運動咧，就係、是、接下呢一個許信良落機翻台灣。幾萬人 前主席 湧去呢個桃園機場，嗰時話係阿許信良話要飛翻嚟台灣，要加入呢個民進黨。咁幾萬人去接機，跟住啲防暴警察啦，出曬水炮，衝出曬嚟。咁就嚟喐手嘅時候咧，嗰陣時候嘅民進黨嘅主席係第一任主席啊，江鵬堅，佢點做咧？佢冇好似啲勇武派咁講話，同埋勇武抗爭。第一，佢係首先叫曬啲婦女上去最前線，對住啲防暴警察或者軍隊。點解咁做啊？就話俾你聽，我哋冇 和平嘅。 因由嘅衝擊，全部女人嚟嘅，你見到咧？ 咦，呢個有啲似咩？話 WTO 嗰鑊嘢喎。 第二，佢做一樣用武派最憎嘅嘢，唱歌。 哦 ，OK。 唱一啲台語歌，台語有鄉土情懷嘅歌嚟 calm down 啲群眾，最後係 dismiss 咗成個群眾。總之 散水喎、 啊。係啦，我哋唔可以 又唱歌又散水、啊。 俾人煽動到，我哋冇需要喺呢個時候去衝，冇需要犧牲自己性命，我哋最緊要安全。 喂，咁呢個係咪阿連月曾所講嘅話齋呢，叫做係暴力邊緣論啦，即係其實係有意識地呢，係每次都咁樣暴力升級呢，然之後係令到即係呢啲差佬呢，其實都同時間係要採取呢個暴力嘅抗暴鎮暴呢。 唔係，我先回應咗呢阿連月曾嗰、那個暴力同埋和平抗爭嘅交叉論， 係 即係佢認為可以交叉應用， 係 係錯嘅，話俾你聽， 係 從來歷史上係冇交叉咁應用嘅，因為點解呢？如果你要個群眾運動一個和平，其實嘅基本原因就係因為你要改變人心啊嘛，影響其他人都相信你嗰個訴求啊嘛。例如小販嗰個問題咁，咪應該發翻臨時小販啊，應該可能請多啲公務員去及實嗰啲即係賣魚蛋啊、燒賣嗰啲衞生嗰啲問題，冇問題啊。呢個係一個 legitimate 嘅 cause 嚟嘅喎，你問我，係咪？但係我哋一定要用和平嘅方法，點解攞多啲人嘅同情？攞多啲人嘅支持，迫使嘅政府改變啊嘛！喂，而家你咁，唔單止係你將你成個議題係 divert 咗佢，係變成一個暴動，已經係少人哋只係覺得奇怪，使唔使啊？大佬都合不合乎比例係嘛？使乜為咗嚿魚蛋嚟搞成咁啊？除咗你突顯話即係香港嘅社會矛盾好嚴重嘅話，但係其實個客觀效果係乜嘢？喂，下次我仲敢嚟？喂，一般好人好者啊！喂，大佬，我嚟到你嘅遊行，你會唔會真係有掟石㗎？係，你包仔唔夠力掟嗰陣時候，咪掟咗我後腦，大佬。 OK， 咁而事實上，你話今次即係呢個騷動啦，其實已經係拉咗好多，全部都係叫做一係無協，一係就學生，係咪？就唔似原本我哋即係可能估計啊，有啲黑社會啊咁樣樣，變咗其實呢啲係詞語嚟㗎嘛。咁另外就係話，喂，我哋見到林純軒呢個例子，即係叫呢個俾人拉咗個學民仔。 借機警察佬借機擺明係掃呢個學民思潮， 係喎、哦，喂，即係我又唔明咯， 即係收電腦係即係講到明啦，學民思潮，我邊都話你咪想乘機出睇我哋學民思潮， 咪係咯 嘅名單啫嘛， 係咯， 我哋組織嘅架構啫嘛，係咪？即係連月曾今日篇文章我細讀咗一次，我覺得好奇怪，因為佢呢篇文章嘅質素只不過係好似中學生辯論比賽，我夾硬揾啲阿喬文出嚟去，即係支撐自己。佢話首先話暴力嘅因素呢啲原則。唔適用於香港啊嘛！佢話例如印度甘地和平抗爭成功，因為嗰陣時嘅殖民地英國佬統治已經好撚開明啦，相對上美國嘅馬丁路德金嘅抗爭成功，因為咧連金亞迪總統咧都支持呢個運動嘅，所以咧香港係冇呢個土壤嘅，因為香港面對緊一個極權嘅政府唔考慮使用武力嘅，咁我就調翻轉又問一個問題啦。如果係佢哋咁撚極權都不能控制嘅時候，你係咪更加要小心？更加要有智慧去面對，而唔係喺啲衝出去送死咧。呢個第一。第二，佢就話有幾個原則咧，其實咧，係呢個支持暴力嘅原因嚟嘅。第一就係話咧，你因為咧呢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咧，不嬲都係呢個主張用政府係無限制去暴力嘅。咁如果你 咁而家我哋咪證明話俾你聽錯咗咯。我哋後世嘅人已經講錯咗。佢舉咗三個例子啊，槍啱你準備數嘅時候咧。 無論講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無論講墨子，無論講十字軍東征，而家我哋全部現代文明人已經推翻曬呢啲所有嘅做法，吳家祥。喂，淨係講十字軍東征，教宗道歉咗幾多次？天主教徒向回教徒道歉咗几次？ 佢仲话你啲即系大中华教啊， 所以就好捻好笑啦！你话你最近代嘅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黑人抗争同香港处境唔 relevant， 跟住你举出呢个 更唔 relevant 嘅例子， 张良用呢个大铁雇用呢个大铁锤呢个勇士去刺杀秦始皇，你觉得你有暴力嘅？ 仲话呢个武王伐纣啊，武王伐纣都系用 嘅例子嚟做，喂。喂，真系小学生辩论咁样样，我发生咗咩事咧？系请问，我唯一嘅解读咧就系咧，我接触过即系亲身现场同连月珍倾过嘅呢个人咧。我唔知系咪第一，佢可能佢即系年纪大咗，耳仔唔系太好。我同佢讲句说话咧，佢系等好耐咧，佢先至回应嘅。但我唯一个感觉就系咧，佢一个好似有一个经济学家好冷酷嘅本质去计算，即系话呢啲嘢系 work 嘅，咁呢啲嘢系有产出嘅。 咁咪试下咯， 咁咪试下咯，系。但系我想讲，我哋而家其实最主要点解要即系坚持非暴力抗争嘅原因？其实同好多而家喺网上面嘅有啲朋友喺度拗话，点解你仲唔支持佢哋啲义士出嚟暴力抗争嘅原因？其实个源头系一样嘅，个源头一样原因就话，我哋系珍惜每一个出嚟抗争嘅人，佢唔应该喺抗争出面系受伤，甚至为咗一个为咗梁振英佢冇命，系一件几咁荒谬嘅事咧，值得咩？为咗梁振英冇命，系咪？ 你知唔知当年咧，南韩学生咧，即使喺民主化之后咧，即系无论卢泰愚赢又好，即系金永三赢又好咧，佢哋继续系掟紧汽油弹，最后点样 stop 噶啦？就有一次佢哋即系警察防暴警察包围个实验室，咁咧佢哋就掟个实验室，咁你知实验室入边？好易燃噶嘛，烧捻死咗个差佬，即刻成个运动玩捻完，以后冇掟噶啦。即系咩嗰阵时好出名噶嘛，延世大学啊嗰啲，全部同啲防暴警察下下都掟汽油弹噶嘛，女就负责去整汽油弹，仔就负责掟，系嘛？而南韩嘅警察咧都系习惯咗嘅，即系唔好似香港啲警察咧，即系肥肥瘤，即系手能脚震咁嘅，大家都喺度屌，跟住写二十个 point 出嚟话呢样错嗰样错嘅，喂，佢哋好习惯噶啦。但是出了一次意外，就是差佬冲入实验室的时候，啲学生掟个实验室， 冚家铲， 烧卵死咗个差佬，玩捻完咗即刻个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呢样嘢，你究竟想个运动继续持续落去，即使我哋今日未必成功都好，但是你能够攞到人心，能够攞到更多人去抗争，定系还是你想一铺玩捻完？ 唔系，我想更加想 stress 一个 point， 好多人。在呢一刻就话要撑啲被捕嘅人 ，OK， 我绝对认同嘅。所以你哋好多本土派喺度屌紧嗰啲即系占中义务律师团，结果都系俾你一路屌住喺度，都系扑去系法庭嗰度，包括呢个新界东嘅候选人 杨岳桥， 杨岳桥都系俾你哋两面夹击，一边俾啲本土派屌，本土派屌紧就话我而家唔捻投你啦，我一定投呢个本文前噶啦，你泛民都做唔捻到嘢嘅，一边就系俾阿东方啊、头条日报喺度讲啊呢个。支持呢一個暴徒呢個公民黨係咪先？嗱，即係 所以 Elvin 咧真係戇居呢鑊嘢，佢兩面不是人，我俾你睇。 好大鑊啊！嗱， 只能等啦，佢咁搞法。 因為咁樣講，即係 呢個我未咁絕望，但我想講個 point 就係話， 但願如此。 係，如果我哋真係關心被捕嗰啲人，如果我哋更加要想喺網上面去問嗰啲即係支持暴力革命嘅人，你係咪覺得？是真係香港人，尤其是出嚟抗爭嘅，全部都係大學生、年輕人嘅時候，佢哋值得為梁振英死咧？定係你哋如果係咁樣，你哋行出嚟先啦，唔係你哋話支持佢哋，叫佢出嚟死啊嘛，係咪啊？ 不過你咁諗，本土派今次咧，佢係成功彰顯佢嗰套理論，搞得亂佢啊嘛，即係拆撚到爛撚曬，跟住咧就係會置諸死地而後生啊嘛，係佢套 logic 嚟噶。佢避免自己被捕亦都系啊，戴口罩亦都系啊。喂，我点？喂，我搞革命嘅，我点解要俾你拉啊？咁样系咪啊？喂，我唔系公民抗命。嗱，你呢一套系另一套 logic 嚟噶，我哋嗰套系另一套 logic， 讲非暴力抗争，讲公民抗命，承担罪责，去凸显嘅社会不公义，令到感染更加多人系加入你嘅阵营，系另一套 logic 嚟噶。佢嗰套 logic 咧，而家佢 perfectly OK 嘅，喺佢嘅角度，搞到越捻乱越好。无论你系因为嚿鱼蛋定系只狗都好，总之搞到暴动就得啦，搞到你咧啲人咧神憎鬼厌就啱啦。嗱，最后要问一个问题就系 ，who gains？ 嗱，而家第一個疑問就係問呢樣嘢啫嘛。六八九係最傻噶啦，點解咧？因為內部嘅消息就話需要張德江嘅路線係強硬啊嘛。 係， 你越亂，我就需要越強硬嘅領導人。咁呢個係第一個大家都問噶啦，就係、是、梁振英一手創造出嚟嘅亂局，咁咪對佢自己嘅連任有數啦。嗱，呢個都唔使點詳細分析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喂，對個運動有咩幫助咧？冇，邊個仲去？喂，屌，我唔掟石嘅，我唔係自己友嚟噶咯，屌，跟住俾你掟翻轉頭噶咯，俾你屌噶咯。 嗯。 第三，我 Anthony 你食飯嗰時候話齋，喂，啲人越嚟越犬儒噶咯。 系系，因为其实讲真，你下下都系咁样样嘅话咧，即系老实讲，嗱，即系有啲人咧，本身系支持温和地，即系嘅中产咧，系支持啲黄丝嘅，但系都变咗蓝丝啦，系咪？哎哟，咁搞到咁捻样都系，唉，即系都系即系把心一横啊，都系即系嗰啲即系民建 聯。喂，建制一定赢晒啦！喂，佢哋嘅论点就 系 咁啊，香港要稳定啊嘛，唔好咁多不满啊嘛。 呢个我原本都差唔多系好绝望，但系睇到 Facebook 咧，有啲朋友写就话啊，我发觉去咗拜年嘅时候咧，跟住啲蓝丝嘅亲戚竟然话，哦，原来当日占中都唔系咁暴力啫喎，系。 唯一 justify 到呢样嘢咯，屌！ 系咯，所以我又觉得未太绝望算啦。 你嗰位亲戚 头先咧， 唔系啊，呢个系跌咗落地咧，你立翻就系沙。 佢肯定向思考嘅大佬，呢个好难得噶阿哥。 嗱，点解咧？嗱，因为如果你嗱退一万步，你系嗱呢个究竟即系暴力系作为一种策略去考虑嘅时候，咁我哋就要而家就要问一下本文前嗰、那个嗰、那个责嗰、那个责任问题啦。嗱，就算我哋呢個台，大家都聽，聽眾都一定知道我哋係屌雙簧一層嘅啦，係。但係今時今日，我喺依一刻我都要俾翻一個 credit 俾黃楊達。我點解要讚黃楊達咧？依一刻就係佢今日，即係你無論佢話你佢做 show 又好嚇，話佢即係攞光環都好，佢今日同埋梁麗閣啊嗰啲咧，喺法庭面前咧係即係保護住即係所謂嘅抗爭嘅意思啦，係嘛？同記者有啲拗撬衝突咁樣樣。咁當然嗱，我真係好和理非非或者各打五十大板嘅記者係即係從來都係即係需要影相嘅，咁佢哋冇一個道德嘅責任係要保護呢一個即係上法庭嘅人或者係被控嘅人嘅身份嘅。 呈現真相啫嘛，佢 係啦咁樣。咁但係你話意思，你話出嚟，你覺得佢哋係即係俾人拋咗話報告暴動罪咁大件事，你撐佢嘅，咁黃楊達都叫佢行出嚟。佢雖然嗱，我哋有強調，雖然佢強調佢冇俾人告啦，係咪？咁但係佢話都出嚟。系即系 so far 有啲动作系保护嘅意思，咁即系嗰班人出嚟肯出嚟顶抗出嚟掟石嘅人，你系需要保护，你系需要支援噶啦，系咪？而累到呢班人系俾警察揽布，俾警察即系喺架警车入边揼柒啊，除衫手心揽拳嘅始作俑者系边个咧？系咪就系本文前呢？如果唔系本文前最低限度，你喺度勾指挥，喺度勾冲，累到啲义士。是奶撚的时候，为什么本文前没人去追究本文前的责任呢？尤其是当日这么多所谓本土的人士主张退联的时候。为什么要退联呢？最大问题就是商学在2014年的11月30号这个主张升级的时候失败嘛，是不是他指挥不当嘛。那所以我们就要拆了学联，因为他不撚掂，要付出这个就是领导无方的罪责。那我想问你了。经过呢个鱼蛋革命之后，梁振英落捻咗台， 系咪胜利咗咧？如果 香港建捻咗国美咧， 如果你觉得而家系要即系， 如果运动失败嘅话，咁你系咪要追究翻本文前嘅责任咧？嗱，退一万步，我觉得你呢样嘢系都好似土白所讲，你得到人同情啦。你系当年嘅，好似喺爱尔兰共和军又好，当年嘅好似呢个阿拉法特又好，哈马斯又好，喂，恐怖袭击员，你出嚟勇武员，你要承担责任啊！大哥， 唔单止系咁， 但系本文前做乜嘢？哇！首先佢仲喺度褪，隔一日接受访问嘅时候，黄台仰仲喺大摇大摆上电台访问嘅时候，仲喺度话啊，我觉得掟砖唔系咁暴力啫，系咪？跟住而家着捻咗草，我想讲。 仲有一样嘢，点解唔可以交替应用？即系呢个暴力同埋和平抗争。你谂下，当年呢个爱尔兰共和军英国佬同你讲，你 stop 咗你啲武器先，你摆低你嘅武器，我先同你谈判。同樣道理，當年點解呢個南非曼德拉佢咪拉廿幾年嘅？嗰陣時佢就搞暴力抗爭，所以有 legitimate 嘅理由咧，係拉佢嘅。 不過你判廿幾年就真係唔抵啦嚇，都一支槍都未開過，一個彈都未發過嘅時候。但係佢都同佢講：你放棄你呢條路線，我就同你傾。你放棄你呢條路線，我就同你傾啊！喂，你諗下點可以交替應用啫？ 嗯， 唯一你嘅解釋，佢想做嘅解釋就話：因為我打生打死。等個政權付出好大嘅代價嘅情況之下，包括流血，包括差佬流血，包括我哋嘅示威者流血嘅情況之下，局內談判，佢想咁講啊嘛。但我話俾你聽，人哋同你去談判嘅時候，之前就話唔該你放低你武器先，同埋你宣布你停火，唔係我唔同你傾啊。喂，一定係揸住呢個原則噶啦，係嘛？我當權嘅人，屌我有國家機器嘅時候，我有合法嘅武力嘅時候，點可以俾你咁嘅交替應用啊？你咪好撚醒，我話你咪好撚過癮。系嘛？我中意就和平抗爭，屌我中意就攞石頭掟人哋。喂，同埋我另一個疑點就係一樣嘢啊嘛。如果真正嘅抗爭者嘅時候，點會喐埋個記者噶？ 從來打記者都係藍絲啦，係 點會喐個記者噶？同埋你睇嗰啲手法，頭先我講咗，似係打巷戰嘅人之外咧，呢啲人唔似係一般我哋嘅抗爭嘅做法。你見到個差佬跌撲咗落地下，已經係俾你揼咗幾下，即係唔覺意又好，有意又好啦。你唔會再第四、第五下揼落去噶嘛？ 嗯， 嗰條友係人嚟噶嘛，大哥。咁你追求緊啲乜揾嘢啊？你追求嗰個乜嘢公義嘅社會啊？撲街！即係話，如果你做當權者嘅時候，你同樣可以咁樣喐翻我。如果我同你唔同意見，你就揼柒我啦，林家祥。我唔理你嗰樣嘢， 呢個就好易解釋啫，因為殺紅了眼啊嘛，相 咁呢個唔係其實係殺紅了眼啦。咁今日我都睇咗啲即係呢個立場新聞一篇嘢就喺度講，喂，即係就算你係指責我呢、這個即係呢個暴力又好，點樣都好，報復都好，即係喂你話我報復都好啊？喂，我如果我呢刻唔報復嘅話咧，我係冇位報復嘅，即係其實係。系咪？即系喂，呢、這个系唯一嘅宣泄点嚟，呢、這个系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啦，即系就算好似阿连彪所讲，就系话咧，暴力边缘论咁样样不断升级咧，即系你又升级时，我又升级，喂，最后尾其实喂，你点可以 forecast 最后尾个出路系点样样咧？第一啲唔讲，即系阿老萧成日讲嗰句说话就系话，你如果讲暴力嘅话，你唔够呢个即系震暴机器咁，你系以彼之弱攻彼之强，系输交硬呢、這个似呢个唔讲先啦，呢、這个就喂第一样嘢就系话， 你个道德嘅价值去咗边度先？ 呢、這个似其一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自己本身你嘅勇武系最尽可以去到边度先？你最尽。而你係又係可以避免呢個 collateral damage， 即係避免殃及池魚啊！我相信大家都唔會即係否認一樣嘢，就係話要大家盡量減少一啲所謂叫 collateral damage 㗎啦，係咪？你要最少嘅殃及池魚，而又可以最有效咁樣針對到政權，其實做到一樣嘢，嗰、那個手段係啲咩咧？其實你諗就諗到啦，唔係就係政治暗殺咯，係咪？咁好啦，讲到最后尾啦，政治暗杀系咪大家都可以接受到一个手段嚟嘅咧？即系如果你讲到即系勇武啊，即系如果你即系系咁不断升级啊嘛，即系暴力边缘啊嘛，系咪？你边缘到尽就系咁样样啦。系咪可以达到你想要嘅效果？ 我当你呢条桥得，一次就得啫，下次都会防备啦，系嘛？ 唔系，另一样嘢就系话， 同埋你嗰个都唔会冇。collateral damage 嘅、啊、一樣有㗎，阿哥，你個政權原來唔係透嗰、那個即係和平嘅更替，透嗰個文明嘅方法去即係替代嘅話，好啦，我當權嘅時候你又走嚟暗殺我，因為我暗殺咗你之後，我當咗權啊嘛，仆街！喂，呢啲同第三世界嘅國家嗰啲即係非洲嗰啲政權有冇撚有分別啊，大佬？有冇撚有分別啊？你係咪想見到香港係咁啊？你傻咗啊，大佬？你即係你玩暴力啊！你跟住落嚟嘅 consequences 係你永遠修補唔翻。我哋成日講，你由一個暴政去推翻另一個暴政，用暴力嘅方法去推翻個暴政嘅時候，你建立嘅政權都係一個暴政啊嘛。第二就係你忘記咗你背後嘅道德價值係乜嘢啊嘛？你追求一樣嘢，原來你自己違反翻嘅。跟住你當權嘅時候，你咪用翻頭先嗰啲手法咯。不過今次你就唔係釘石啦，因為你有曬合法嘅武器啦，咁你唔嚟鎮壓我啦，仆街！喂，現代文明社會唔係咁搞噶嘛？ 其實當年即係呢個共產黨，即係呢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政權都係咁樣建立翻嚟嘅啫嘛。其實都係 唔係咁，所以佢同共產黨係 冇分別噶。共產黨係靠個暴力革命啊嘛。 都係咁樣。 咁佢要建立咗呢個政權之後，如果你任何挑戰我嘅地方，我就用暴力方法去對付你。 嗯。 所以內地嘅人，即係大陸人，大陸人係唔相信和平抗爭嘅，屌！我哋搞幾多個 course 都冇用啊！ 唔係，其實講真，如果你講蘇聯，我哋唔少得過大陸嘅喎。 但係你諗， 即係你每次起嗰啲咩化工廠咧，都幾百友出嚟示威啊！即係圍差佬啊，圍城管又剩嘅喎。 你諗下一樣嘢，佢哋搞咁多次呢啲咁嘅所謂嘅括弧蘇聯啦，或者暴動啦，有冇國際支持？相对雨伞革命嚟讲，系会唔会变成系 Time Magazine 嘅头版咧？ 其实系嗱，你谂下大陆 点解冇？ 又试过烧高铁站，又试过包围呢个叫派出所，即系又试过同呢啲咁样嘅喂，净系好似嗰阵时话咪有条友，即系去呢个即系派出所入边刺杀公安嘅，系咪？ 甚至烧咗公安局啦。 撕破晒， 有冇国际嘅支持？有冇人同情你？ 有冇抗争喺大陆撕破晒噶咯？ 屌，同日无知嘅都系啊！因为大陆人系唔信嗰套和平方法噶，屌！同共产党系一模捻一样啊！屌你乜同游情，即系始终当同游啊！但系冇国际支持，冇人会撑你。相对嚟讲，学你用个 term 就系我哋 humble 嘅，揸住把雨伞嘅时候，你就变成国际头条新闻。起码全世界嘅人都会喺道德上边系撑你啊嘛，网上签名都多好捻多啦，大佬，屌，边个撑你啊？内地咪就系咁，你继续搞啊！ 唔系你净系用武趴嘅，你陈文啊，你都喂嗰阵时要反呢个网络廿三条啊，都要搞呢、這个即系即系呢个电子咁样嘅即系签名咁样样去逼呢、這个即系美国领事表态啦，呢个白宫表态啦，系咪？你都系争取国际支持噶。系咪？ 唔系，除非你唔需要谂呢样嘢咯。咁你打飞机啦，屌扑街！你喺香港自己打飞机啦，系咪？唔系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喺我呢个节目里边，你香港搞到几卵乱都好，你系一丝毫都动摇到唔到共产党嘅政权啦，冇谂天真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